请公众号 B 来北京，大写的 B，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到周二的时候呢，会是我们的穿越午后。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和音乐有关的一些话题，比如今天就和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有关。这位小提琴家蒙格洛夫，他驾车从法国去摩纳哥演出的时候，被边境的警察拦住，问他是否有什么要申报的。当他们看到他的小提琴的时候，问他是否有文件以确认他的所有权。马克西姆·蒙格洛夫他说，没有，我没有，不过呢，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蒙格洛夫就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特别有意思吧，就是音乐家过边境如何证明提琴是你的，乐器是你的，演奏一段吧。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蒙格洛夫他的演奏。 Thank you. 罗斯小提琴家蒙格洛夫，他的全名叫做马格西姆·蒙格洛夫，70后来着，1974年出生在新西伯利亚，受俄罗斯传统小提琴教育有着非常扎实的基础。后来呢，赴以色列师从布劳学习，14的时候就获得青年维尼亚夫斯基比赛的第一名，16岁获得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从而确立了他的世界一流音乐家的地位。在1994年的时候呢，也是被留声机杂志评为年度新人，从而在欧洲也引起了人们的注目。1997年的时候，作为首度古典音乐家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为音乐大使。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讲一讲他作为音乐大使的各种足迹，挺让人钦佩的。2000年10月担任塞尔兰德斯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他在2001年的时候还曾经来过北京，参加北京的国际音乐节。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演奏。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可能特别想在音乐当中说话，但真的连呼吸都不想插入进去，因为的确太完美了。就像耳边所听到的，贝多芬他的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那这也是他在里面充满了深深的爱情之意的。那是在1806年， 这一年，他对他的学生伯爵小姐莱莎·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情，而乐曲也正是反映了他的这些日子生活当中所充满的诗意。独奏小提琴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像这样的乐曲也是一直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第二乐章是异常的柔美高雅，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文格洛夫他的演奏。 有人说这是哪一个版本呢？这是文格洛夫，马克西姆文格洛夫，他和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伦敦爱乐一起来合作的版本。文格洛夫作为非常公认的一名顶级的音乐家，格莱美奖的获得者，他也是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指挥家，也是古典乐界最受欢迎的演奏家。在1979年的时候呢，年仅5岁的文格洛夫就开始了他的独奏生涯。在10岁、15岁的时候，他也是拿下了维尼亚夫斯基国际比赛还有卡尔弗莱什国际比赛的大奖。在此之后呢，他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像留声机杂志啊年度艺术家的称号，那刚才也有所介绍。其实我们特别选择了他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合作的版本呢，也是特别说明他近年有了一个身份的转变。他就是以他的导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为榜样，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指挥。作为指挥家，他和包括像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还有多伦多交响乐团在内的很多重要的乐团都合作过。那我们今天所来聆听的还是他以这样的小提琴家的身份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日-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The weather， 今天光照条件好，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早晚气温较低，天气较为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跟进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研究展昨天在今日美术馆与公众见面。展览打破惯有的群展思维模式，在同一主题下，以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梳理为线索，展开对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的研究与探讨。历经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成为解码中国文化的一把密钥。本次展览以艺术家个案研究的方式，通过展现隋建国、胡建明、江杰、徐震等8位艺术家的作品，概括性描述中国当代艺术走过的历程。展览将持续到3月4号。2017中华文化人物颁授盛典日前在深圳举行，包括文史学者刘梦溪、新编芭蕾舞剧《白毛女》女主角森下洋子，以及剧作家赖声川和演员黄磊等人组成的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团队等10多位为中华文化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荣登2017中华文化人物榜单。赖声川作为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团队代表人，在台上深情回忆，5年前他与黄磊、孟京辉、陈向红一起在乌镇开启戏剧梦想的点滴，令人感动。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FM 974。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温格洛夫，这位世界顶尖的小提琴家，他和中国的渊源还是挺长的。在近几年，他经常出现在中国的舞台当中。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他的演奏，这也是源于他前一段时间驾车从法国去摩纳哥演出的时候，被边境的警察拦住，问他是否有什么要申报的。当他们看到小提琴的时候，问他有文件吗，以确认他的所有权。马克西姆·蒙格洛夫他说，我没有，不过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就拉起了心爱的小提琴。我觉得现场的几位警察非常幸运，因为是顶尖的小提琴演奏家在面对面的为他们单独演奏。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蒙格洛夫他和上半时段我们所来听到的是他和罗斯特波维奇和伦敦交响乐团他们一起来合作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来听到的是贝多芬两一首浪漫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蒙格洛夫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曾经说过，1997年他生命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阶段开始了。当时呢，他年仅23岁，作为一位古典音乐家，他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为音乐大使，通过为乌干达被诱拐的童子兵，还有哈莱姆的贫困儿童，还有泰国被受折磨的儿童，还有科索沃种族分界线两边的儿童，他为他们去演奏，他有机会就去激励世界各地的儿童，并且激励其他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活动捐款。他经常和一些重要的管弦乐团还有最著名的指挥家合作。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他和罗斯特波维奇还有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 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为文格洛夫录制了纪录片《用心演奏》，1999年2月的时候在戛纳电影节上映。那文格洛夫他自己也说，他说理解用音乐可以为儿童们带来奇迹，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语言，使人心心相印。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文格洛夫他的演奏，此刻已经来聆听到了克莱斯勒我们最熟悉的小品。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格洛夫他来演奏的小提琴，有贝多芬的，有克莱斯勒的，当然了，这也是源于他前一段时间去法国还有摩纳哥，从法国去摩纳哥演出的时候，在边境的时候被警察拦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引起的。是的，今天聆听的都是美妙的小提琴，那明天我们依然会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依然聆听美妙的古典音乐吧，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